嗯，你小舅舅干嘛呢？ 钓鱼呀。 钓鱼？有收获吗？ 半个小时了，毛也没有。 闭嘴。你行你上。 我是。来了来了，鱼竿动了。 这 啊， 破鞋。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静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朋友们快偷偷月票吧，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一掉一双，我快受不了了。 第115集。在竞技场里，跳崖砸人的办法不好使，因为玩家一直在来回走动，砸不好就是自杀。江城和方景行上次进的是一对一的竞技场，属于敌对势力，所以能砸掉对方的血，现在换成队友也不知管不管用。 站在那里别动。 怎么？ 听我的。 江晨等待两秒钟，见顾问迟疑一下开始往后挪，便跳了下去。顾问刚好走到指定地点，没等询问就见眼前一暗，江晨砸到他身上，两个人瞬间扑街，同时被系统复活，随即刷到了一个位置。正奋力载人的三人小队一时惊掉了下巴。 这什么情况？ 顾问站在新的地点，有些沉默。他知道这是死了又活了，但不认为自己还剩一小半的血会这么容易挂。看了看比分，发现还是0-0，便扭头望向莫名其妙和他刷到一起的大佬。双方对视几秒，顾问忍不住开口： 怎么回事？ 可能系统抽了，走去找白龙谷。 顾问默默跟着他走了两步，后知后觉翻看战斗信息。 顾问被十方巨灭残忍地砸死了，十方巨灭坠崖身亡。 你解释一下。 江晨还没回答，同样看到战斗信息的白龙谷就开了口：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 BOSS 是怎么死的了。这种办法你们也想得出来？怎么发现的？ 偶然。 十个符玩家的基数太大，什么稀奇古怪的人和事都有，这设定早晚会被发现，所以他也就直接用了，顺便实验出对队友也管用，挺好。顾问没打过隐藏副本，但不是傻子，听他们一说就联想到了副本首杀，想想 BOSS 都能被他们砸死，便觉得自己死得不冤了。他们快速集合，开始去找那三人小队。片刻后，双方在树林里成功相遇，三人组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封印师，想到他刚才那个惊掉他们下巴的骚操作，一致决定先弄死他。江晨看一眼他们这个配置，战神、刺客、驱魔师，两攻击带个辅助，于是他定住快要冲到近前的战神，转身直奔脆皮的驱魔师，把对方的技能一封，就要一轮爆发将人带走。这时余光一扫，突然意识到后面没有熟悉的身影跟着了。往常他和方景行组队打竞技场，基本不需要说什么，方景行就知道该怎么做，不知不觉养成了他的习惯。不过到底是带过战队的人，他很快调整过来。 先秒驱魔师，顾问留控制技能，无缝接。 白龙谷和顾问闻言跟上他，朝着驱魔师就过去了，联手载人。五秒的封印效果结束，顾问紧随其后放技能，再次把人控住。三个人的大招一起砸下，驱魔师立刻扑街。江晨的技能冷却好，再次定住血后的战神，带着队友直奔刺客。不出五分钟， 他们干净利落地把这三人小队团灭，比分变成3-0。 厉害。 嗯。 白龙谷和顾问一直都知道两位大佬打副本和过剧情很牛，但人机对战和玩家间的 PK 毕竟不同。想一想，这好像还是他们第一次围观大佬的 PK 技术，也是第一次遇见高水平的攻击系封印师，简直是一封一个准儿。几人又将对方杀了一次团灭，6-0拿下这一局后，身为队长的白龙谷便没有继续排。他和顾问都更热衷于打竞技场，碰见高玩自然手痒。 大佬 PK 吧。 跟你们 PK 没成就感。 这 有点想群殴。 话是如此，三人还是去开了一间房。江晨按着他们挨个摩擦了一顿，觉得没什么意思。 走吧。 再打一局。 江晨便又挨个将他们摩擦了一顿，见他们还要打，这次没再客气，用了真实实力。顾问和白龙谷盯着他，他们常年泡在竞技场里是公认的高玩，但对上这封印时被虐得找不着北，即使他手里有件神器。 大佬，为什么你还是七段啊？ 竞技场是有连胜机制的，连胜的越多，积分涨得越快。依着封印师的实力，去 1v1 的战场一路连胜，很快就能升到10段天梯才对。他想起某位暗冥师。 是队友拖的后腿？ 打得少。 你们不是每天都打竞技场吗？ 是每天都来。 他和方景行组在一起根本就是虐菜，打几局他就没兴趣了，便去和方景行开房 PK。 顾问和白龙谷都懂了，想想外界的猜测，再看看这封印师恐怖的技术，他们估摸暗冥是方景行的可能性真的很大。白龙谷好奇， 大佬是职业选手？ 他们在打联赛，能像我这么有空啊？ 白龙谷问完那句也意识到了这事儿，点点头，很有自知之明，没再和他 PK， 又去了 3v3 的小团战。三个人打到8:30，白龙谷被帮会的人催着去打世界 BOSS， 临走前看一眼队友。 大佬去吗？ 江晨想了想拒绝了。世界 BOSS 每次都得百十来号人的打，乱哄哄的，他去了也没用。二人目送白龙谷离开，相互对视。 你们帮会连世界 BOSS 也不打？ 嗯， 换 2v2， 懒得虐菜。 有可能被归为菜的范畴的顾问看着他沉默不语。 你对单人赏金熟吗？ 嗯，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